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、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九十四集，再起分歧。唐范前脚刚到，后脚汪直那边的人就到了，还带了几封书信，正是之前他跟汪直提过的那几封从细作身上搜出来的信件。他也顾不上洗漱更衣，拿过信件就拆开来看。书信上写的都是大同城内的情报，譬如粮仓在何处，明军布防动向，某某日从哪个城门出去等等。其中还有一封说到明军的兵力在偏关县有异动，恐怕不日将要调走运营。汪直他们虽然及时搜出这些信件，但后来证明消息仍旧不胫而走，达大人提前获知消息，所以不仅及时绕过明军的防守，而且专挑兵力薄弱的地方下手，使得明军疲于奔命。事后汪直他们审问这些携带信件的人，却都问不出什么，因为带信出城的人甚至根本就不认识字，只不过是拿了银两帮忙送信的。唐范望向随州，你怎么看？随州想了想， 他们兴许另有隐蔽办法传递消息，这些信只是为了掩人耳目故意弄出来的动静。 唐范点点头，随州的看法与他不谋而合。汪直说郭唐的嫌疑最大， 不无可能。 随州的言语虽少，却很谨慎，在真相未明之前从不妄下结论。唐范也早就习惯他这种风格，闻言就道，郭唐不是常人，巡抚府也不可能随随便便就让我们进去搜查，所以麻烦你让严礼他们这段时间对巡抚府多留意一下，若有什么动静及时来报。 好。 哎呀，看来这大同城真如浑水一般，连下头游的什么鱼都看不清楚。 你就打算怎么看着？ 目前来说只能如此。 随州挑挑眉，他对这人何其了解，就不信对方当真准备袖手旁观。见他分明不信的模样，唐范诡秘一笑， 其实啊，我只是给汪直出了个主意。 第二天，唐范与随州上门拜访了大同巡抚郭唐，后者也热情接待了他们，大家寒暄一通，说了一大堆扯皮且毫无营养的话。郭唐陪着他们干坐了一个上午，再三留饭，唐范二人也再三推辞，这才起身告辞。郭唐亲自将他们送到门口，只觉得腰酸背痛，口干舌燥。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，官场最常见的便是这样应酬来应酬去的场面。唐范他们刚到大同，于情于理肯定要过来拜会郭唐，郭唐也不能不接见他们。但双方分明又不是同一阵营的人，除了客气寒暄也别无话说。所以不止唐范随州觉得累，郭唐这个主人肯定也身心俱疲。从巡抚府出来，唐范跟随州直接就在城中随意闲逛起来。初春的气候乍暖还寒，大同比京城好似反倒冷上几分。明明在京城已经随处可见的春衫，许多人在这里穿的还只是稍薄一点的冬衣。不过女子爱美的天性到哪里都是遮掩不住的，京城新近时兴的银丝镶边襦裙在这里也流行起来了，不少家境不错的年轻女郎已经穿上了这一身。 估计是因为边城比京城民风更为开放一些的缘故，这些女子的衣着用色也更为大胆，桃红、玫红、橘红一类的色调随处可见，令人恍惚觉得这里不是能够随时燃起战火的边陲重镇，而是花雨旖旎的江南。 很好看吗？ 旁边冷不防传来问话。 挺好看的呀，难道你不觉得吗？ 人皆有恶丑向美之心，就算不抱着龌龊的想法，单是以欣赏的目光看着这些粉叶红唇、衣着鲜亮的丽人，心情也会变得不错。唐范今日穿了一身湖蓝色深衣，头上并未着冠，只像在京城一般将头发简单束在头顶，以玉簪固定。不过一个人若是生得好，也根本不需要那么繁杂的装备来点缀。就如前人所说，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，越是简单反倒越能衬托出美人的神韵。这一路走来，也不知有多少目光在唐范身上流连忘返，只他自己犹然未觉，还顾着看别人，殊不知自己也成了旁人眼中的美色。 不觉得。 随州冷冷应道。有一两个大胆的女郎似乎想要借故上前与唐范搭讪，却生生被他身边那两道冰冷的目光吓退，不得不掩面而逃。唐范摸摸鼻子，将视线从他们身上收回来，正想说点俏皮话，就见到丁荣一路从官驿那边匆匆寻过来。 哎呀，二位大人可让小的好找啊。总兵大人与汪公请二位大人前去议事。 唐大人逛遍大同城的想法幻灭，只好道。 那走吧。 我就不去了。 丁荣露出为难的神色。 这。汪公说是要请二位都去。 话没说完，随州已经转身走开好几步远了。丁荣的眼睛都直了，他在汪直身边不少年，许多人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对他也多有客气，像随州这样直接将他彻底忽视的，丁荣还是头一回见，目瞪口呆之余也完全反应不过来，直到肩膀被人戳了一下，他才愣愣地看向唐范。还不走？ 您坐轿子吧。 不了，先前来时也没几步路，走过去就可以了。 唐范到的时候，在场除了王月、汪直之外，还有唐范不久前才见过面的大同巡抚郭唐。四人先是一番见礼，而后分头落座。王月清了清嗓子，率先道： 今天请诸位齐聚总兵府，乃是因为郭巡抚说有事相商。郭巡抚，既然人已经来齐了，有什么话您就说吧。 下官刚刚收到京城下发的公函。 此言一出，众人皆是一愣。 公函上说什么？ 为您孩子一事，京城那边的回复是让我们派人前去查探，若证实当真与白莲教有关，便发兵剿灭，以免将世代扩大。 他刚说完话，王月就皱眉道： 京城的回复究竟是内阁的回复还是陛下的回复？ 被对方一双灼灼目光盯着，郭唐实在不敢说是陛下的答复，因为这种回答太弱智，也太看不起王月的智商了，只好打着马虎眼。 这很重要吗？总而言之，不管是内阁还是陛下的回复，身为地方官员我们都应该遵守。 那差别可就大了。您就直说是内阁的回复不就得了，发兵剿灭他们可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当威宁海子是大同不成，由着我们想进就进，想出就出。 总兵大人稍安勿躁， 先听听郭巡抚怎么说的吗？汤范出声打着圆场。 失踪的人接连三捕，这不是个小数目，朝廷怎么都是要追究的。我们这边说失踪，那怎么个失踪法？连白莲教教徒的影子都没见着，回去实在是不好交代。我也罢，王总兵也罢，汪公也罢，还有唐御史，估计你们都不想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吧。 王月冷眼看他， 那依你之见呢？ 派人再探吧，务必要将威宁孩子的情况弄明白，否则鞑靼人一来打完就跑，我军完全无法追击，一追就失踪，这像样吗？长此以往，对士气军心必然是沉重打击。 郭巡抚说得好生动听，那不如由你带兵前往查探。 请总兵大人勿要胡搅蛮缠，我乃参赞军务，而非直接插手军务。朝廷派我来此，也是为了协助诸位的。我若带兵前去，谁来担任巡抚之职啊？ 他话音方落，就听见一人道：郭巡抚所言有理，下官也觉得应该派人前去探路才是。郭唐茫然扭头，正好对上唐范赞同的神色。他莫名的很，心想唐范不是他们那边的吗？怎么这会儿反倒帮起自己说话了？谁知，见鬼的事还不止这一桩。唐范说完，汪直也出声了： 不错，我大明之前屡败鞑靼，将他们打得落花流水，眼看连河套都咫尺可得，没道理如今被区区一个妖术就吓退了脚步。再不济，咱们这边也还有出云子呢。 郭唐不由睁大了眼，连平时跟王月好的跟穿一条裤子的汪直都站在他这一边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在以前几次斗争中，郭唐每次都落败，正是因为一旦三人有争议，都是王月与汪直联合起来对付他一个人。他也实在是对那两个家伙咄咄逼人的气势又恨又怕，奈何当时王月与汪直一个鼻孔出气，他势单力薄，很难有什么话语权，只好频频向北京告黑状。本以为京城那边终于听到他的心声，派了两个元首过来，谁知一看来人的名单，郭唐的心都凉了半截。唐范与随州，谁不知道他们跟万党有矛盾，万阁老还让这么两个人过来，是想让他们跟汪直联合起来好玩死自己吗？然而今天一看，怎么好像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呢？不过没等他想出什么结果，那头王月便冷笑道： 感情这些兵不是汪公亲手带出来的，所以您一点都不心疼了。可我心疼得很呢。我们不是没有派人出去查探过，可每次都是什么结果？一个个全都失踪了。我就不信偌大草原除了威宁海子一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了。 就算有别的路，但每回鞑靼人都循着那条路过来，为何我们就走不得？ 王公可曾想过，若派出去的人再度失踪，对军心会造成何等动摇？届时人人都知道鞑靼人有鬼神之能，那还打什么仗？ 就像郭巡抚说的，我军若是龟缩不出，对士气损失只会更大。王总兵带兵多年，何以今时今日忽然就胆怯起来？若连主将都怯战，你底下的将士又要如何是好？ 王月的脸色很难看。 王公别忘了，我才是大同统帅，我有权利决定是否叛兵。 你别忘了，你有今日是谁一手提拔的？若是没有我，你能当上大同总兵，立下这么多战功吗？ 郭唐看得一愣一愣，明明是他先挑起的话题，最后怎么变成这两人自己吵起来了？而且他们俩针锋相对，火药味十足， 大有一言不合就要大打出手的架势。王岳虽然是文官出身，但他带兵这么多年，早就磨练出一身杀气。汪直更不必说，若不是面白无须，旁人根本不会将他往宦官的身份上联想。 啊，那个，两位都消消气，有话好说。 这两人有了矛盾，郭唐自然心中窃喜，不过表面上自然还是要好言相劝，做做样子的。旁边有人扯了扯他的袖子，郭唐一低头，却是唐范。 郭巡抚，您就别劝了，昨天我刚来的时候两位就吵过一回了。 啊，怎么说？ 我奉陛下之命问起这阵子的战事，结果说着说着这两位就开始互相推卸起责任了，要不是我拦住能吵得更凶。 郭唐恍然，难怪自己方才进来的时候怎么就觉着气氛不太对劲儿呢，感情汪直跟王月早有不和了。他来到大同之后就一直被这两个人压着打，现在忽然发现对方看似坚固的同盟内部其实并不坚固，那份大喜过望的心情实在难以形容。但郭唐也不能将幸灾乐祸表现得太过明显，轻咳一声， 王总兵太执拗了，左右都不肯派兵，这于大局不利啊。 哎，谁说不是呢，若是达大人知道咱们闹内讧还指不定多高兴呢。 两人这边窃窃私语，汪直和王月却越说越大声，最后终于闹翻了。汪直直接拂袖而去，也不管郭唐和唐范二人还坐在厅中。王月朝他们苦笑一声， 让两位看笑话了。 郭唐还想说两句客气话，但唐范却问出了郭唐最想问的话， 总兵大人，那这人咱们到底是派还是不派？ 你们都赞同了，我再反对顶什么用？两位钦差都在这里，要是你们二位都往京城告我一状，我可吃罪不起呀。 总兵大人多虑了，不至于此，不至于此。 人是要派的，不过不是现在。 那是什么时候？还请大人给个时间，下官也好向朝廷汇报。 这几日天气都不好，威宁海子那边只怕迷雾更大，达大人估摸着也会挑这个时候过来劫掠，先将这场仗应付过去再说。我明日还要前往大同左卫与云川卫巡视，就不先招呼两位了，请。 王月端起茶盅，表明了送客的态度。郭唐与唐范只好起身告辞。二人走出总兵府，因为今日王月与汪直闹的这一场，唐范又赞同郭唐的意见，两人反倒升起一丝惺惺相惜之情。郭唐也觉得，说不定可以争取一下唐范，将他拉到自己这边来。他不由抱怨道， 总兵大人的脾气实在是太暴躁了，难怪连汪公也受不了他。 他也是被咱们惹恼了，若换了平日定不会如此的。 我还不知道给朝廷上的奏书应该怎么写呢。 总兵大人日理万机，咱们总该体谅他。再说若真是达大人来袭在即，确实马虎不得。 什么达大人来袭？上回他也是这么说的，结果愣是没来。他这大同总兵其实也不过如此啊。说不定以往那些功劳都是杀良冒功得来的呢。 郭巡抚，这话可不好乱说呀，咱们这才刚出了总兵府呢，若是被王总兵听见，还不得将咱们军棍伺候，这里可不是在京城。 郭唐显然也领教过王月的彪悍，当下立时进了口。二人又说了两句便分头告辞。郭唐还有公务要处理，就先回了巡抚府，唐范则一顶小轿直接前往 镇守太监府。